周日的晚上啊，又跟大家来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收听的方式了，就是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更加方便的方式啊，大家拿出手机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对，在微信公众账号啊， 对对对，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呢，就可以有我们的视频链接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更加精彩的文章，或者是更多好玩有趣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线上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但当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不方便拿手机，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推荐给大家的音乐其实特别特别的温暖，而且带有这个很十足的春天的气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咱们这个首先直观的感受哈，现在似乎不像前一阵那么冷了，然后慢慢的气温都在回升。与此同时呢，你看又经历了像立春啊、春节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 节日， 对，节日，这些节日的气氛也烘托的我们内心也变得更加的温暖起来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音乐也随着应景一下哈，关于春啊，关于这种温暖的一些歌声，也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推荐。 哎，没错啊，这个俗话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虽然说这个 春天也到了， 哎，春天也到了虽然说这个北京的冬天没有像东北啊或者是内蒙古那边的那么的冷啊，但是在这个冬天里面，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感受到了来自这种北方气温、北方冷空气深深的恶意。今天晚上啊，来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些春天应该听到的这些歌曲，或者说带有那种十足春天味道的一些歌曲。 没错哈，这个说实话我之前还发现太多太多的歌，那其中我们也是仅仅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够为大家展示一些。如果要是大家想在春天更好的感受到这个春气息，或者提前感受一下的话，也不妨去歌或者是这种 APP 当中去搜索一下，然后让自己的音乐库再丰富起来，温暖起来。 哎，没错啊，这个再重新说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进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来说一说你最想在春天做些什么事儿呢，或者是说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你有没有被整个的这个神州大地所唤醒，那种冬日里的睡不醒的感觉。 哎，其实关于春天有太多的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解读，大家可能在春天有各自的一些感受。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选取的这些歌曲，说实话他们的风格呀，或者是他们想要表达出来对于春的理解也都不一样。 哎，对，那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这些春之温暖的音乐吧。先来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一起来听， 来听。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天。我在灵魂 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雨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今天晚上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非常的轻快哈，大家听完了之后，仿佛也就跟着这个节奏也一起摇摆起来，并且内心就非常的轻松愉快的感觉。 对， 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08年王力宏发行的专辑《心跳》当中。那这首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对，它呢其实是由王力宏、王大中、易家扬作词，王力宏作曲。王力宏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有原因的哈。他发现很多人都会因为生活以及工作的压力，常常不容易感到快乐，所以说呢，他就希望能够写出让人们会会心一笑的歌曲，并且达到疏解生活当中这种繁忙的工作导致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于是呢，他就以这个雨作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曲。那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是王力宏第一次用这个父亲大人啊，和父亲大人进行了合作，也就是王大中进行了合作。歌曲的歌词呢，就是 上阵父子兵， 没错，就是根据他的父亲所写的诗《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而填写的。哇哦，原来他是有一定的缘由的哈。那确实也是达到了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听完之后变得非常的轻松愉快。我记得我之前经常比如说要早起的时候啊，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都会去听一听他的歌。 我以为你在早起的时候会把这首歌放成这个自己的闹铃呢。 啊，不会不会，就是经常压力大的时候，确实听一听有这样的一个疗效，让内心变得非常愉快了。 不过确实啊，这是一首很容易让自己心灵变得愉快的一首歌，有就是那种拨云见日的感觉。而且就是当年的王力宏，因为是在08年发行的专辑嘛，就在那个时候的王力宏给人的感觉完全就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青春范儿的那种，就是当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自己心里边那种男神呀、偶像呀，就是为什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把王力宏归结为自己的男神，就是因为、 就是我的男神。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要插一段音乐？ 问到了点儿上。 对，是的啊，非常的到位。 哎，对，那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会把这个，比如说王力宏啊、周杰伦啊、还有比如说许嵩啊，就是当时我们在上学时候的那些歌手和歌星，就一直延续到现在，还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男神女神，就各种各样的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那些歌手歌星，跟现在这些就是可能说啊，打一小引号那种的演员呀、歌手也好，会有很大的本质上的不同。 哎，没错，而且在就王力宏他个人的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在《心跳》这张专辑的前后时期，确实也带来他的风格也比较的这种，应该相较于现在来说比较青涩一点点了，就不会说现在这样这么成熟，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那个时候就感觉比较小男生，然后特别阳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他的歌曲的曲风啊什么的也都是这样的，这种给人这样的一种感受哈，所以说他带来的这些歌曲也都是非常这种轻松愉快的。 对，就是刚刚放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的这个 MV 的时候，我就一直再跟着唱，然后等他整首歌曲结束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能从头唱到尾，歌词没有差一个字。 哇，你看这首歌的这个影响力哈，真的是非常棒，而且也非常经典了。我相信很多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心情也变得非常的愉快呢？希望在这个春之推荐啊，春之温暖音乐榜当中放在了第一首，这也是他对于这个春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种解读哈，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些寓意了，确实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的感觉，比较欢快的这样一种风格。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网友对这首歌也有自己的一些解读，比如说有人说这是一首让心灵非常愉快的歌曲，这种拨云见日的这种感觉哈，让内心非常敞亮了。听完了之后， 对，还有人说啊，这个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紧紧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彻夜陪你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了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同样也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哎，我怎么记得这条评论好像在其他的歌曲里面见过 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谁，应该是引前面有一大段都是引用的，就是好像是村上的这个原 哎，好像是好像是， 对，因为之前好像我们之前做某一期节目当中也有一首歌哈， 对对对， 也有这样的一条，但是后面会写上村上，对，然后这个可能最后他加了一 应该也是引用了村上的这个原句吧， 对对对， 但 稍微有点改变， 对，但其实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就是刚刚听到这首来自于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之后，会不会有这样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有那种春风拂面，特就是拨云见日那种看到了晴天一样的感觉， 看到了希望。 对，然后有的人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想起之前自己那段学生时代的时光，哎，自己当时陪着自己听这首歌的人，现在到底在干嘛？你们俩还在不在一起？可能会有人有这种想法吧，我觉得。 真的是每个人一千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千首、这个、 王力宏， 对，大家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读哈。 哎，没错啊，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平台，上面这个小郭同学说呢，因为春天到了，春天到了，对对对，没错， 是的， 就是因为这个春天即将到了嘛，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节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种春之温暖的音乐推荐，也在这样一个周日的晚上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跟春天相关的音乐然后我还看到这个吴哲彤吴老师给我们送来了好多的小泰迪熊， 谢 谢 谢 谢， 好暖的这样的礼物哈。 推荐完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啊，继续我们今天的春之温暖的榜单推荐。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敬轩的《春秋》，一起来听， 来听。 翻啲利是先，可能食太衰就咁解啊。 像有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依然，仍用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不报这结果，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心伤得无身影，那一线眼泪欠太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敬轩的《春秋》啊。这首歌呢，也是由这个张敬轩演唱的，收录在他的第11张个人专辑No 11当中。为这个我这就是《春秋》这首歌啊，是这首专辑的主打曲之一啊，发布于2010年的4月16号。 那其实刚说了，不同的人对于春哈，或者是说对于季节都有自己的一些感知。那这首歌其实就跟刚刚的 的力宏的这个有了很大的反差， 完全就是站在对立面的感觉。 对对对、嗯、然后力宏给大家带来一种哎希望然后非常轻快的感觉，那这首歌就是有一种伤春悲秋之感了，并且他还把春秋这两个并立了起来哈，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些解读、嗯、那这首歌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悲伤的这种色彩。倘若我们身边有一个人离开，那我们难过悲伤觉得痛苦无以复加，可是当我们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战争，看到了天灾人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串串的字符。可能个人对于这个都没有很大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个人没有很直观的这种感受，但是确实也成为了这种春秋，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大事小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但 其 实写入到这个非常正式的部分当中，可能也就变成非常小的一些东西哈，就是大和小，个人和整个历史脉络当中的一个对比了。 对，其实整个的歌曲它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在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嗯、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才造就了这个春秋或者是说整个历史长河中的这些小的段落，我们这些碎片呀也好、 嗯、 但是呢相比于个人的这些啊爱情呀，这个生意上的失败呀、 哎、 或者是爱情里面那种小痛苦啊，相对于这些小事儿来讲， 嗯， 在这些大的春秋那种大格局当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哎，没错，其实这首歌也带来了一种这种上帝的角度，上帝的视角来去看啊、嗯、个人和外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毕竟春秋只记在要事啊，可能大家看完之后也就会想通了，想明白了就释然了哈、嗯、那大家可能对于这首歌也有自己的解读，确实每个人自己的经历不一样。那有的人就说其实有人说他的声音哈，说李健呢是清空明澈的，王菲是飘渺空灵的，那方炯斌呢是婉约清越的，常石磊呢则是有变化百端的声音，张信哲是俊逸妙秀的，姚贝娜呢是清静挥绰的，同时呢只有张敬轩他的声音呢是深深款款，像这个蛱蝶春花一样哈，天生一般柔情、嗯、如花如台如月抚云，并且给人一种非常温柔深得人心的感觉。 嗯，对， 嗯， 其实啊，说到张敬轩这个歌手，我相信大家肯定对他熟知的歌曲应该是断点这首歌。 哎，没错，断点这首歌是比较经典而且深入人心的。 对对对， 但是确实这首歌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这个春秋也是很多人就是、嗯、入门之曲。 嗯， 我之前看很多评论哈，好多的网友就说自己因为听了这首歌之后就把所有张敬轩的歌都找来去听，然后慢慢的就爱上了他。所以真的其实你看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现场版的这种演唱，可见他的这个唱功啊，包括他对于这个歌曲的理解也都是非常了得的。 对，这个确实是值得人钦佩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的这个、嗯、比如说歌手歌星他们在自己的录音室或者录音棚里边唱出来的东西确实很好听， 嗯， 但是到现场的时候，现场才是展现一个歌手真正实力的地方。 没错， 你们在刚刚的现场里面看到张敬轩那种特别流畅自如的抒发自己情感，而且还能加上那种唱功的感觉，哇，这确实是太棒了。 如果要是大家不看我们的视频，肯定以为我们放的就是他的原声哈、啊，但其实刚刚那一版就是他现场的这种演绎。 嗯、哎，对，没错啊、嗯，刚刚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敬轩的一首《春秋》。 嗯， 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这个春之温暖的音乐榜。一会儿见、 嗯、 不要走开哟。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在周末的晚上，我跟大佐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晚上的美妙时光，当然还有好听的音乐。那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就有我们的声音的方式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看，所以说呢，还有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 哎，没错啊，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呢，有这个好几种方式。大家首先可以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边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然后就可以在下面随便的留言了。 嗯，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啦。 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分享的音乐呢，是这个春之温暖的音乐榜单啊。这个因为立春春节啊，再加上春天已经到了，万物复苏了啊，就来想一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春天有关的这些事情，这些音乐。 不过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呢，有开心的，就是非常跳脱的，同时呢，也有一点伤感的哈。那刚刚跟大家最后说的，是张敬轩的《春秋》的这样的一首歌，稍微略略的带着一种悲伤的色彩。 嗯，对，那肯定的呀。你看春天它虽然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是它这种复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一点一点从这种枯黄的颜色变到嫩绿的颜色。在这种嫩绿当中，确实会有那种比较愁苦呀，或者是悲情的元素所存在着，这两点是不冲突的。 嗯，可能我的理解就是，到了春天之后，确实万物复苏了，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希望，但是可能时光也在随着流逝，可能大家感慨到的，时间过得好快呀、 又 一年的春天， 又是一年的春天即将到来了啊。那么我们的音乐继续为各位推荐，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这不是我读错了啊，真的是叫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一起来听。 来听。 Girl, I say, if only...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现场的版本啊，就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嗯，我们的网友也是说哇，太贴心了，想听啥来啥哈、啊，正在点说想听《春风十里不如你》呢。它确实是这个电视剧的推广曲，也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 想在二环路的里面等着你。 想在二环路的里面等着你，所有的 里面等着你。 哎，没错，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对，想在二环路的里面等着你，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就在二环路的里面等待着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 哎，没错啊，为你点赞。那这首歌呢，也是陆先生乐队的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哈。确实。在心里总会有一个人让你非常的沉醉，那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刚刚也说到了电视剧《 春风十里不如你》 的推广曲。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会唱歌，愿相爱的人呢都有未来，愿等待的人都有回答，愿孤单的人不必永远逞强，愿逞强的人身边永远都有个肩膀，愿肩膀可以接住你的欢喜忧伤，愿有情人用直双手相望，愿你如阳光明媚不忧伤，愿你如月光明亮不清冷，愿你最爱的人也最爱你。哇，这个是我们从很多的网友评论当中汲取到的一个哈，就是就应和了这首歌这种感觉。 对，没错，其实最初听到《春风十里》这首歌的时候呢，还真的是在他已经火了好久之后我才听到他的，是一个乐队现场演奏的。然后他们当时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可以说跟陆先生大相径庭，差不多两个乐队的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因为都是现场嘛。然后我当时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嘿，我在二环路的里面等着你，然后我就想他之后唱到的会不会就像很多之前的那些歌曲类似的，因为他这个曲风嘛，就是也挺多类似的这种歌曲。然后会不会像之前听到那些歌曲一样，就是唱励志呀，唱爱情呀，唱感情呀，就是那种比较俗套或者是老套的那种，就是用那种套路去演唱的方法。然后越往下听越觉得不对劲儿，越往下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就是深深的抓住了你的耳朵，知道你在心里边在想什么，或者说知道在北京的这个北漂的人心中在想些什么。 哎呀，这首歌其实它的词啊，就是比较的接近，也就是说北漂人心内心的就最心底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并且它还带一点诗意哈，比如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所以让人感觉哎，好像并不像所有的这种民谣歌曲都是那么的就是特别的通俗的那种感觉，反而让大家会有一点这个遐想或者比较文艺一点的这种想法。 对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精彩留言。有人说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看你写过所有的状态，读完你所有的微博，看你从小长到大的所有的照片，甚至去别的地方寻找你的信息，试着听你听的歌，走过你走过的地方，看你喜欢看的书，品尝你总大呼好吃的东西，只是想弥补上他迟到的那些时光。 好浪漫好暖啊，这一段文字哈。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和这首歌的一些渊源，说因为你喜欢的陆先生不觉得买了两张他的演唱会票，但是呢真正到那一天的时候成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稍微带一点伤感哈，但是也是跟这首歌相关的回忆了。 对，春风十里不如你。这个当时的这个电视剧的推广曲确实包括整个电视剧包括这句话，在当时都应该是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也有很多人去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个性签名啊，或者是说这个夜晚交心的这个出发点嘛，对吧？春风十里不如你，然后配上自己喜欢的人的一张照片，这个或者是其他一些的小的情绪和思绪。但是不管有好的有坏的，有这种两个人在一起的，或者是说因为这首歌之后又分开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来偿还他迟到的祝福和陪伴吧。 没错， 为什么说这个有诗意或者带一点文艺气息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这个诗词，然后 杜甫的诗。 对，杜甫是最初的，然后后来慢慢的还有很多现代的诗也是跟这首相关哈，什么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很多很多相关的这种衍生。那这首也是歌曲当中做了一些延伸大家对于这首歌又有什么样的情愫，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 对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留言方式，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搜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观看之后呢，就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非常的简单。来继续我们的今天的春之温暖的音乐推荐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的《春风十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春》， 来听。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华晨宇的春啊、这个是他在2014年11月27号这个加盟腾讯的嗨歌对演唱的一首歌曲。 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年度嗨歌哈，以看他的实力不凡，因为大家一开始听到比较低沉的，中间带一点呢喃的色彩，那最后呢则是一个非常长的或者是这个高音的部分，让人也是感觉到了希望的感觉。你看视频当中现场他已经最后的时候， 真的我一直 力气比较用的比较大， 我特别害怕当这个华晨宇唱现场的时候他会摔倒。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高音上去之后可能确实比较耗费体力哈。 对，没错，大家这个不仅仅在刚刚这首歌里边听到了他重新演绎的那种感觉，更是那段长达20秒的非常震撼的那段嗨 C 的演唱。 没错，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美，并且着让人感受到了这种鲜明的这种春天到来的春意盎然之感。那他选择这首歌放在了这个节目当中，因为这是一个嗨歌，名字叫做嗨歌的节目哈。那他放在里面呢，也觉得选这首歌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来了希望。那经过他的全新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力，新的感觉。 对，没错，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的春。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春之温暖的音乐啊，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应该是春暖花开，来自于那英，一起来听， 来听。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春暖花开》啊，同样也是在201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那英献唱的一首歌曲《春暖花开》。 没错，后面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呢。他写的就是映射到的就是黑龙江佳木斯市的第19中学张丽丽老师。那他呢也是不顾一切的奉献自己的一生，然后并且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了高位截肢。那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他的。但是通过那英的这样的一种演唱之后呢，不仅是让人感受到了非常动人的一面，并且让人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希望，也希望我的世界、你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都春暖花开。 对。哎，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期去概括春啊，或者是说去写春的这些歌曲的一个推荐。因为春天毕竟是这个万物复苏，我已经提过不止一次万物复苏了，因为在春天我们会看到从这个枯黄的土地里面长出嫩芽的小草，会看到那些冬眠的小动物重新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崭新的事物又出现在了这个春的季节里面。同样也希望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在整个新春不是新春、说新春感觉就像过年一样，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在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能重新唤起你当时或者是说每年都应该有的那种激情和热血，去完成崭新的2018年。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对新的一年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2018加油啦， 2018加油。好了，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地带着胡盖。